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黄征演唱的《爱情诺曼底》。 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？ 毛宁《涛声依旧》。 月落千年的风霜， 汪庭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 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，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， 苏打绿小情歌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 接百惠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 我悄悄地蒙上 蔡琴忽然想起你， 我在回忆里不断受伤， 张信哲爱如潮水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 张雨生大海，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 王菲旋木， 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 汪峰青春， 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蔡依林演唱的我知道你很难过， 我知道你很难过，让自己越陷越深，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，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，爱一个人别太认真，令人心疼，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，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这道理，有一天你会懂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，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，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，

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和张学友合唱的《爱和承诺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胡歌带来的《忘记时间》。千年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黄征演唱的《爱情诺曼底》，金海心《飞走了》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陈淑桦的经典老歌《问》。这首歌呢由李宗盛词曲创作，1993年经过重新的编曲，成为电影《咏春》的主题歌，道尽了女人的心声。 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 相爱如 笑得还吵，褪去时飘渺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亲爱他似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 慢慢的装着不伤

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直觉会给我指引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明的经典老歌《我要找到你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青青雀歌》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毛宁的代表作《涛声依旧》，这首歌由陈小琪作词作曲，它的灵感呢来自于唐诗《枫桥夜泊》，反映的是现代人处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夹缝当中的那种状态，于是写下了歌词：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 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，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。在敲打我的屋面，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。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的你我，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？这一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？是一片云烟， 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的你我，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？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 最感动的话是自己心的伤，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，这笑容有些匆忙，手心还住着遗憾。你自由了，情深缱绻时光，他人完美无瑕，只是还有一些没到达。那个属于我们的叫做体谅，想念是一如往常，还不听话。后来我会怎样？是不是会在想去的地方？那是风景才能欣赏，人来人往。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？有没有我住同一个远方？曾经说的那些傻话，送给我的，我就留下。 想去的地方，那是风景才能欣赏。人来人往，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？有没有握住同一个远方？曾经说的那些傻话，送给我的我就留下，还在吗？ 这是一首刘惜君演唱的《后来我们会怎样》，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刘若英的那部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当中的那句台词：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，却没有了我们。继续来听一首萧亚轩演唱的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为什么慢慢远离的舍得，我们都带着悲伤的眼神，剩一个人还能不能唱出最温暖的歌声？谁爱都比较深，从前的我们哭着笑着都总是两个人，后来的我们就连招呼都有旅程，我们也只好不舍得转身，而那颗心还能不能走得像当初般纯真？ 都总是两个人，后来的我们就连招呼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千千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界总是遥不可及，在睁开双眼之前，一切都也许是梦幻。 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收音机里传来的这首歌，你是否熟悉？它是否记录着你曾经的故事呢？来听听童安格演唱的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。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，在你遗忘的时候，我依然还记得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我早已经了解最 足爱情的规则，虽然不能爱你，却又不知该如何。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，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你。知道那绝对不是我，既然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，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， Whether you still love 可以纵容你在心里，也可以 影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 写下

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到白天，本市受弱气压场控制，扩散条件一般，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不佳，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，早晚出行需要添衣保暖。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见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二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多云见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一首老歌记录着一段记忆，连接着一段岁月，当歌声响起，如烟的往事仿佛扑面而来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老歌《忽然想起你》。 忽然想起你，才发现你不在我心上，像过去时光，就好像浮梦一场。忽然想起你，你就是那迷人的模样，但是我心里没有恨，没有爱，只有惆怅。曾经 想起你，终于体会

锁上别寂寞，上司你照着火光都无用再挡，将业绩先搁在两旁。用赶车再冒冷汗，办公室远距探访，走流浪远方，要地中海坐着吊床，身在海岛上，将手机关上，珊瑚礁将会任我闯。我的今日日不一样，可在沙滩细唱，又享受动人日光。 听到的是陈慧娴的经典粤语歌《今日不一样》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，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和更多的精彩。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张雨生的经典歌曲《大海》。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底。茫然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潮去，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 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大海能